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Hello。我哋今日好，我哋今日好 soft 啊！我唔会大嗌，因为咧我把声咧比较沙咗少少。点解你个 Facebook 咁靓嘅蓝色嘅 ？Facebook 不嬲都蓝色噶啦，几时见到啲绿色噶？ 你个 系啊，不嬲都系咁啦。 直 KO， 好难答你嘅啫。 嗱，开始啊， 你明唔正常、啊？ 开始阿、啊、Chris 咧，即系进入状态，兼且捉到我哋嗰个节拍、啊、即系窒系窒人 系 好紧要 状态噶啦。 因为我见你唔知开 Chrome 定系乜嘢，突然间有个窗。嗰、那個窗成框都係藍色嘅、哦，所以我唔用 Chrome 咧，我係啦，我就唔知道原來有咁嘅 function。 我呢個 shortcut 嚟嘅啫，隨時都可以 Facebook 又可以收埋啊嘛。 啊叻啦！ 咁樣師傅行過咪唔過咯， 係嘛？ 我師傅唔聽你個節目嘅，我知唔緊要。 我話俾師傅聽， 你即係最毒婦人心理啦。 有冇嘢等啊？爛嗰啲 啊？原本我 係咪應該開香檳啊？都即係咁意都慶祝下咯。 等埋發叔先。 好 烂啊！我唔再讲， 系啦，我一避免 我发誓唔再 讲 啊！ 唔系，我真系我真系觉得咧，其实成个成即系上个礼拜尾咧，即系我都 有人话一定会过咩喎？ 抵死！ 这个是我啊， 系咯， 系啦， 我好似礼拜四朝头早已经， 人系有。 唔係，我已經唔知禮拜三定禮拜四朝頭早已經係喺 Facebook 開咗個 post， 就係留名等睇恥笑啦。咁啊，恥笑邊個？梗係恥笑我啦，係咪？ 連我老婆呢啲咧，平時都唔咩嘅，但係有時間，因為我而家有份做咧，佢都聽下，跟住佢話：哎呀，老公，嗰、那個你個節目咩咧？嗰、那個邊個邊個咧？ 屌你啊！ 係啊，我話係啊， 係啦，一定過。 咁啊，嗱，今日咧可以俾少少時間咧， 高票否決啊， 如下如即 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我哋都心目中，我都諗住一定係會否定否決嘅， 係咯， 但係冇諗到係即係咁 戲劇性咯，笑到碌，即係笑到碌喺地啊！真 係。我其實有講法就即係，其實我覺得臨尾，你有冇打斷我先嚇？你有冇嘗試有冇打斷我先？ 我聽埋阿 Raymond 嘅論述先。 唔係，而家唔係講論述，只不過就係話，我覺得 我問個劉墉都唔 知。我覺得臨尾。 屌你！ 唉， 好 有 听 喎， 非常好，非常好。临尾，我觉得临尾嗰日系比大家想象中紧张嘅，即系我唔觉得系，诶、啊，嗰、哎、卅几个，我一定彻头彻尾，咩都冇得倾。嗰日我就系禁制否决啫，我唔觉得系一件咁一家定二嘅。 其实大家都系有少少，都系有少少嘅一个。即係擔心嘅，可以話 冇懸念喎、啊，我真係 係咪啊？都啲咁多啦， 有擔心係正常嘅。即係其實我擔心可能比大家多。老實講， 你就不嬲都係比較悲觀 嘅，係咯，你可能是 negative 但係我咁樂觀咧，點解我都會有少少嘅擔心咧？就因為十七號嗰日朝頭早， 哦嗰單嘢啊，誒呢、這個都我有少少嘅， 即係令到我都有少少， 即 係心 態唔嚟， 即係有啲唔係好舒服咯，覺得。 湯仔話你抽水啊嘛， 佢嗰度唔緊要啦，但問題唔係淨係佢唔嚟啊嘛， 又 唔係話説我哋解釋翻 大舊好似冇嚟啊， 等阿當娜講翻嘅先啦，講翻十七號 嗱十七號咧，我哋十二個專業團體啊嘛，咁啊借咗呢個傳聞咩拒絕咩假普選嗰個台、那個大台啦，就搞我哋嗰、那個嗰、那個 event， 就係邀約咗，唔係先先咧，我哋就喺度繞住立法會行一個圈，咁啊攞住啲彩色嗰啲盒咧，後屘死八公， 死八， 你幾日開名？ 今日嗰、那個， 唔係嗰日嗰個， 嗰日嗰個啊， 你係開 阿鑑攬叔咧，話係棺材啊嘛，就話誒，一間咧否決，一間咧通過咗咧，你哋一個二個立法會議員咧，快啲捐入去啦咁啊嘛。 嗰啲咧講到咧幾難聽啊， 真係好難聽。 所以咧，佢哋咁樣樣咧，真係唔會同情。 即抵 Q 死啊！呢啲 包佢自己啲人都唔同情佢啦，係咪先？ 咪係咯，咁就捧住呢十二個箱，裏邊咧其實有7033封咧，我哋即係之前嗰五個街站咧，去辛辛苦苦攞翻嚟嗰啲信，真係。潮噶，濕噶，化噶，因為真係落雨啊，又有咗汗啊。上個禮拜講過啦，咁就繞場一周咯，翻嚟咯。咁跟住咧就我哋就揾咗，我哋就發咗70封信咧，就俾咗70個立法會議員。咁最後咧係有三， 你小心啲講， 30個人覆翻嘅， 係 有26個話嚟，有4個就話唔嚟， 嗯。 咁其實我都好 appreciate 嗰四個㗎，即係佢真係去覆翻美克出席咁樣覆真係 fact 翻嚟咯，包括咗曾鈺成咯，即係我覺得哇主席啊都自己簽個名，跟住就話 你感動 嗰 陣你係想喊啊？ 系噶，都系、啊、 我呢啲風度咯， 即係有啲禮貌咯， 真係禮貌要有咯。 同埋李慧瓊子都有咯，都係話唔嚟咯。 嗯， 即係我都俾 credit 佢， 即係就唔係就唔係石沉大海嗰種，石沉大海就最衰最撲街嘅。 即係 fans 會屢用復，我寫明噶嘛，即係希望你嚟同唔嚟都復翻個回調翻嚟噶嘛。咁、有啲人就即係查咗美克出席咁啊，翻嚟啊。咁啊，26個咧。就話你嘅，咁我哋咪諗住掂啦，26個嚟收信咯，因為我哋寫得好明㗎啦，就話你如果你接受即係市民、那個， 你又諗住嗰26個一定係 係啦，就一定唔係咁佢梗係要投呢個反對即係、就是、否決嘅票，佢先至會嚟接信啦，咁咪真係自己思覺失調咩？咁我哋已經好開心啦，26個我齊幾齊腳啦，除咗、即係27個反對得一個，阿、湯家華就預咗，即係佢都唔噶啦，咁樣咪算啦，由得佢啦。咁26個你仲過到冇理由啦。點知嗰日17號超咧，真係嚟得22個 嚇。 我都有啊，我都整咗出嚟啊。 其實咧，當時唔知點解咧，好似冇人 pick up 到呢樣嘢。冇人 pick up 到呢樣， 我有啊，我 就真係我哋自己梗係有啦，但問題啲記者啊，冇人去問呢個， 就真係 有冇人有嘛？ 有明報 哦，係啊， 有 就真係唔見咗四個 數人頭，數漏咗邊個冇到， 係 啊， 有真係有。 咁嗰四個人，咁變咗咧就另外本，你知啱好又係四個，咁啊心 就成件事好鬼啊， 係啦，就開始凝住啦，死啦，唔通即係俾 唔通 Raymond 啦 ，Raymond 嗰條 我都唔覺得係 粉腸啊，講中咗。 咁唔係，因為其中有兩個，嗰個四個包括咗，我唔記得邊四個。 有一個姓梁嘅， 梁耀忠，梁忠嗰個就 有個好， 唔係梁耀忠就好奇怪嘅。 我知邊個，大家好似唔喺度。 其實我係全部，我係全部都 WhatsApp 或者打咗一次電話俾， 甚至有啲 人前一日 我話嚟添， 係佢哋嘅。咁但係梁耀忠我唔識佢，所以我雖然我有手提電話，我都冇打俾，我就係同佢個助理講咗咯。佢得㗎啦，佢會嚟嘅，咁唔算咯，嗰個就咁跟住仲有邊個？大舅就佢话佢唔知啊，吓 真定假？ 不过算啦，呢个 我睇到 佢啦，佢系黄先生， 即系佢系深敲，即系佢系冇嚟。不过我知道佢一定系 阿威啊 嗰个，威佢咧刘威系 fax 有复，兼夹 WhatsApp 都有复我话嚟嘅， 因为你打俾佢嘛。 WhatsApp 啦，冇打俾佢，費事煩啦。咁跟住佢都話嚟咯，所以我又覺得佢應該都係投呢個，即係唔會甩碌嘅呢個都。 嗯， 係。 仲有一個邊？ 等等，後屘冇嚟。 吓， 后屘冇嚟， 讲咗未啊？ 边个？ 后屘 YM 冇嚟， 冇嚟。 我要问下， 吓，郁敏冇嚟咯，大舅冇嚟咯， 仲有 咧？梁耀忠冇嚟咯， 吓， 仲有边个啊？死啦，唔记得咗啦，已经。 类似 啦， 冇乜关系。 OK， 我知，梁家乐不嬲，你唔坑佢， 吓， 嗰个护士嗰个啊， 李国伦。哦， 咁唔好嚟咯。 咁佢呢个唔嚟， 大镬啦呢个，呢个大镬啦。 咁呢个都系，唔系呢个，因为呢个就 有冇复你先？ 有福，我佢系其中一个福噶嘛嚟噶嘛，同埋护士都夹佢好实噶嘛，点知佢都冇嚟到，应该系冇嚟到。 咁下一步咧，即系跟住好啦。 哇！但系嗰招真系先至露，哇！露鬼气嗰招，直头咧，我哋本来谂住咧， 你唔好喊啦，唔好咁感动啦， 唔知点解成日眼水咋。咁咧嗰日我哋喺度谂紧，我哋有几多？因为个场好大噶嘛，你知饭煲底嗰度啦。咁我哋谂下数极，我哋都系得40人。which is 对，最后都系得40人。即系连埋台上面十几个咧，其实同埋嗰个示威区咧，你见到咪左边一橛，右边一橛嘅。 嗰时10:30系嘛？ 我哋嗰度系零啊，系冇人嘅。嗰个铁马里面系冇人噶，得几支旗喺度。但系对面一去到我哋，哇，吓到我哋死，成千上万嘅人喺度咯，对家。 但系就系咁样咧，先至成就咗我哋嗰张 有张相， 有个画面系咁特别。 有冇见过张相啊？ 有， 即系有一排嘅人 系咯， 企喺度就净系得个十几个，就系对住个1,000+人咯。 問題嗰陣時咧係講緊咧係30多度喎、哦，對方又戴曬帽，又有風扇，又喺度撥下撥下咁樣瞄住你。我哋呢度咧就有幾個咁著曬老西咁樣，即係係咯，即係你知啦，成身盔甲咁樣樣。 我想問下你哋， 我都係咁滴啲汗，係一滴滴跌落地啊！嗰日 翻到屋企啊，我連條胎啊～擦唔到落嚟，點解咧？ 濕曬脱 咗， 咁犀利。 跟住咧要擦翻之後咧，我條胎都攞去乾洗，因為濕曬啊。 係，我都係真係底濕到去面啊，即係褲都濕埋啊，係熱到。你直頭係你啲水係唔係流啊？ 我想問下咩終點？ 滴落地咯。 嗰陣係幾點啊？ 10:00開始。 到到一， 我哋其实八点差唔多九点钟就到啦。 我哋九点系啦，零半啦，九点半啦， 系啦，九点半到开始咁上下啦。唔系，系八点半就到啦嘛。 我哋八点半， 我哋八 点 半就已经系啦。我哋九点钟到差唔多到附近啦， 系九点前到啦，系啦。 系啦，咁上下，跟住因为九点二十分已经开始，之前我哋已经同嗰啲警即系警民关系已经系讲紧啦， 拍晒膊头咁啦，系咯，开路啊，帮我哋。 我哋又几犀利啊！我哋成班即系啲 咁，后屘影晒相之后啦。散啦，啊，即系啲人要赶住上去开会啦，咁嗰时个心仲系冇乜戚戚然啊，即系觉得，哎，呢度有廿三个得噶啦，点啊？ 廿二， 你未起到，你未起到头嗰一刹那，你都唔知会点噶嘛，系咪先？ 即系一日未头，一日未搞掂， 即系廿二， 始终都系， 点知有四个？ 因为嗰朝咧，我同个立法会议员倾紧嘢喎，喺金钟嗰度，咁咧就约咗喺明都啦，饮茶啦，啊，谁不知饮饮下，食食下。突然间呢有一班你觉得佢平时唔会喺现场出现嘅人出现，即系唔系话我讲话看人低，而系话你会觉得佢诶点解成班好似旅行团嗰种福建口音，跟住着晒白色猪地 T 恤啊，呢、這个戴晒帽啊， 猪地 T 恤 ，polo shirt 啊，呢一种啊，咁、哇，我真系觉得呢班人唔会喺中环噶，即系平时喺明都嗰啲咩人咧，多数 OL 啊，甚或乎可能有啲阿太啊，甚或乎可能有啲退休人士，朝头早都可能 咁就冇乜人噶。 Exactly， 突然间多咗，突然间就系多咗三四台呢啲咁嘅人，我心谂，都系快啲走头啦，因为呢班人眼超超，都似都睇怕认得你呢班人系咩人。 但系你嗰啲唔系嗰啲逼爆嗰啲 T 恤嗰啲嚟嘅啫系嘛？ 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哦、即系后生极都三十几岁嘅。 当时嗰日喺嗰边有就系你知后屘都广泛报道噶啦， 其实同一班嚟嘅， 即系嗰啲 number、哎、 就冇 number。 嗰班 number 我就覺得真係最 一至一百，我好奇喎，咪 你 過啲 number 啊？ 你 有六四有八九喎， 你估下啲 number 點解？你 咪某一個團體咯，係咪 跟住行咯，係嘛？即係跟住一個牌咁行。 如果俾 你嗰啲唔識廣東，我一定唔識廣東話。 唔係，如果俾我估咧，就係我呢個團體，我要出二百個人撐，我就印二百個 number。總之你見到鏡頭嘅咧，唔該俾錢。 系我嚟，系我嚟收钱， 收 钱 咁简单。佢做呢样嘢都有成本噶嘛，其实佢唔通做一次就。 诶，大陆嗰啲 大把 系咪啊？ 唔系佢话嗰班全班唔讲广东话。 但系嗰班人咧，后屘我哋见到，睇开网上，网上你见到有段影片啦，就有个女仔啦，佢好大胆喺度跟住佢哋，一路就喺度问你边个嚟噶，你边度嚟噶？有时用广东话，有时用英文，跟住用普通话。 冇人用英文。 系啦，咪佢又试佢哋啊嘛，跟住用普通话咁样问佢哋。 哎呀，因为佢用嗰啲。福建啊，咩嗰啲鄉下客家乜都齊啊嘛， 咁可能係未必識講嘅， 係啊， 咁但係點都好啦，嗰班你見到全部都係嗰啲，即係全部都係大漢嚟嘅。全部都好標炳， 我見到好恐怖啊！ 食飯盒， 啊、 我就係見到佢哋。 嗰、那個佢嘅， 你知唔知食飯盒都係跟住 number 坐噶？ 所以你嗱呢啲嘢係咪好第一時間 啊？ 即係一百，你係見到一百一十幾嘅 blue， 係啦，你第 一 時間 一百 十 二啊，三廿三，即係有呢行，跟住呢嗱就係一百二十幾 blue 咁樣。 咁啊，二數啦！ 你諗到啲乜嘢咧？我諗到，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紀律。 嗯，軍人嚟嘅。 好有紀律係嘛？咁又有啲咁嘅 number， 成班又大大隻隻， 都似似 又唔講嘢，佢哋佢問佢咩都唔答㗎喎。咁呢啲我覺得真係有訓練， 訓練有數啦。 係啊，所以 即係唔係問佢喂你， 我係覺得 支持咩？問大佬啦咁。 我係覺得好好個心好寒啊！无啦啦整咁啊百几二百个望落去就好似一班即系嗰啲咧，系啊嗰啲老虎狗咁样嘅一啲物体一入嚟咧。 但系其实老实讲，即系 咩料啊？我真系 有一样嘢我又想带出嚟嘅，就系话，即系如果大家觉得个政改系否决系咁冇悬念嘅话咧，建制派系唔会用咁多招数、咁多方式去迎接呢一个 moment。 但系佢哋好多时佢都要即系打锣打鼓啊，即系整到好似好大龙凤咁样，好多人支持。嗰日啊，當時阿周融咧喺個場地，即係喺當時 喺對面嗰姜融， 佢成日都強調㗎，佢成日都話：我哋要俾佢睇下，我哋呢個係民意啊！我哋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支持嘅咁樣，佢要 show 係 show 呢個場面。 搞錯，你唔留意我講嘢，留意對家講嘢，你係咁樣嘅人，不都唔係啊！我有時我做司儀個人。我有時咧都俾佢吸引咗喎，即係佢哋講嘢咧， 佢哋講 啲嘢，對面嗌咪啊，撐政改， 唔係 啊， 我真係嗌咗 啦，佢啲口號真係好吸引嘅，一人一票選特首，我就想係 啊，我哋啱啊， 我要普選咁樣，我要民主咁樣，佢咁樣講呢啲嘢嘅喎， 一人一票選，係咯，我就係想嗌嘅有時， 你啲嘢邊個幫你寫？好似黃絲幫你寫嘅，點解啲嘢同我哋嗌嘅差唔多嘅？ 本來個台咧好高好靚，有 backdrop， 即係一 full set 台燈聲，我哋淨係喺個石級嗰度咋。 因為 Donna 咧嗰日咧做 MC， 首先佢做得做得好， 我見到 做得好好， 我新聞見到。 同埋咧，我覺得佢嬲尾咧，佢動咗真氣，即係動好嬲啊！即係變咗咧，成啲人散曬之後咧，佢揸住個麥，佢唔肯放啊，繼續喺度嗌， 你 繼續喺度嗌咯，即係話咩？假普選一定唔得咁樣。 係啊，真係好啊， 差唔多變咗佢一對。一对 一千啦， 系啊，好啊，得人惊嗰阵时，系啊， 真系大声， 真系想真 系，我有少少真系爆管啊，嗰 个 唔系因为好得意，佢啲人咧唔系向住个台嘅，即系我哋系 parallel， 即系我哋个台喺度，佢个台，你咪 suppose 系望住前面，佢唔系，佢全部望住过嚟嘅嗰啲人，佢想即系有啲人开机关枪射我哋咁样咯，即系黐线低 B。 喺呢度咧，顺便咧都要多谢，同埋系要俾一个即系俾一个 like 咧，就系嗰日安排嗰啲音响。有关人士 好大声嘅，好行， 非常好，安排得好好， 专业噶， 真系真系好好，即系变咗咧就对方虽然哇咁咧有成千上万咁样样， 黐线咗不停， 基本上我哋都冇俾佢压到落嚟，我哋讲啲嘢都清清楚楚咯。 我其实我听唔到啊，反而 OK 嘅，我哋下边啊嘛，你俾啲麦又震住咧， 你啲麦就向住你哋，我哋全部背住个麦就以为唔， 我哋好 OK 啊，我哋。 但事实上嗰日咧系有好多人即系影完大合照之后就冚烂四散啊，去食饭啊，饮茶咁咯，即系我觉得好奇怪，白衫嗰啲咯。 哦， 對面咯，咪真係 係 你，佢係針對性嘅，即係我哋差唔多埋，即係埋去開始做嘢咧，佢咪成日 佢就開工咯， 係啦，跟住我哋差唔多， 我出聲，佢出聲，佢哋去咗遊行，即係佢哋去咗繞場，咁啊冇咗人啦，佢哋收工，即係停工，到佢哋遊行完翻嚟咧， 好啊，組織嘅啫， 佢又繼續開聲咯。哇！真系激到咧，你真系好难唔动真气啊！对住嗰班咁嘅骑呢数量，真系。 所以咧，之后发生嘅嘢，点解会令到即系令到我哋都觉得即系一个因为之后啊，系啊，咁啊，就真系系咯， 抵死咯！你真系喊我都。 你有冇谂过系咁样咧 ，Raymond？ 冇。 谂都冇谂过， 真系冇。 同埋咧最诡异，因为我哋最惨，我哋系有啲 Facebook 嘅 post 系准备佢一表决就出嘅。嘣一声，喂你啦！ 冇谂住咁快噶嘛，手忙脚乱。 喂，啲稿唔啱喎，大佬唔啱俾，唔系咁嘅事嚟喎。 稿冇问题。 即系文汇大公嗰啲冚唪写晒，喂唔系咁环境，唔系大笔数 房。系蠢啦， 我 哋咧， 好似屈小姐咁啫，屈小姐嗰边稿。 我哋两边都有写好噶啦。 点 问一两边啊？ 否决又写好咗，通过又写好咗啦。 但系建制派嗰边写稿就系一写就系话，诶，泛民否决乜乜？ 否决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冇谂住啊。 即系四十几票都被否决噶嘛，写 唔系咁。其实我 但系咧，我啱啱开头见到嘅时候，佢话八票系赞成咧。其实我系真系以为搞错咗嘅，即系收到过呢个信息嘅时候，我哋仲喺个 group 入边仲喺度问紧，喂呢个系咪个最后结果嚟噶？定系会投多次啊？即系唔系好明点解会咁噶嘛？系咯， 即系净系睇到啲 number， 净系见到八比廿 八，即 系好离奇咯。 即系廿八，我哋都已经离奇咗， 廿八已经多咗啦， 多咗梁家楼， 梁家楼系咯，估唔到。 已经系奇系咪调位转咯？ 但系赞成得八票咩料啊？跟住啲人好多啊，包括咗我后屘识嗰啲所谓比较系即系非黄丝嗰啲人类咧，咁佢哋个个都系话，诶、哎，一定系专登嘅，专登嘅。当日嘅讲法 点为之叫专登？ 即系话建制嗰班嘅 work out 咧，其实系根本上系已经系预谋，系已经系 planned 噶啦。 咁当然啦， 佢哋话咯。即係話係，但係我而家見翻第日，但係睇翻個新聞，其實唔 係甩碌咯， 係一個 唔係，當然係一個甩碌，但係你唔好話俾佢聽，佢唔知點解無端端事行咗出去。 哦，佢哋知道點樣行出去，但係佢唔係全部都知，有部分知啦，有部分只係跟大隊啫嘛。 嗱，我嘗試下 come up 一個 reason 啊，冇 explanation 啊嘛 ，OK 咗先啊， 聽唔明啊，隨便插我咯，因為我好享受嘅呢一樣嘢。 咁我插咗你先啦，咁享受，唔使講啊，我直接插，由頭插到尾，你咪仲開心。 因為好奇怪喎，因為我睇翻 奇怪 十五、十六號嘅報紙《東方日報》啊，嗰兩日嘅報紙做咩？呢個邊個 OK 喎？呢個樣 OK 喎？ 有個人 send 個 friend request 俾我啦。 哦， 咁通常 唔系通常睇大头贴嗰啲都系假噶，所以 男人嚟噶。 通常我都 有悬念啊， 通常我都会 delete 嘅，因为我睇下佢系啲咩人，有冇 mutual friend， 系 最近有啲咩 activities， 但系呢个咦，喺呢度望落去咧，咦又好似 识噶。 哎，系 好多我识嘅人， 有啲识噶。 哎呀，呢啲。我俾你睇，我 高調啊！ 有部分 我有三百幾個 friend 係 不過咧，我睇到下面呢度，我有少少明。 即係全部都 係睇到呢啲有啲明啦。 哦，係啊， 見到未？ 係啊， 明啦、 哦。即係原來係 呢個係嗰啲啦，係嘛？ 係 明白。好，收到。 好， 繼續。 咁咧，我睇翻十五、十六號嘅《東方日報》啊。咁嗰兩日你諗咧係咩大新聞咧？即係最大新聞就係話喺濠涌嗰度搜到個武器倉啦。系嘛？即系呼吁啲人，哇！嗰班流亡师啊，谂住啊，有武器啦，谂住系作反啊，系嘛、嗯？千祈唔好去啊！现场有炸弹啊，可能有枪添噶。 当时你嘅讲法就系呢样嘢系其实系一个好负面噶嘛，令到啲人咧就话会 play safe 系嘛， 最好都唔好 支持啊咁样。 嗱，咁我想问下你第一身嘅感觉，即系嗰几日表决，其实实际上系得一半啦、啊。你咁样嗰日系多人嘅，其实我唔觉得，即系其实我比想象 中。 現場去呢個反對嘅係少嘅，你可以話 冇人咯、啊，咪狀態啊！俾相你睇啊，真係。 所以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上嚟講咧，佢即係搜到武器嗰單嘢咧，係湊效嘅。第二樣嘢咧，就因為其實大家都其實比較大安旨意， 唔係個個都諗住晏啲去咯。 唔係，我其實覺得就算係即係黃金時間，講緊夜晚六點鐘之後， 我俾你睇嗱，最佳係咁樣， 係 我哋係。 你有冇打俾夏姨啊？夏姨啲夏姨 cafe 醒晒个对面啦，好明显系啊， 系零啊， 系啦系啦系啊，即系好多对零咯、啊， 好明显，当然唔会有夏姨电话啦。 你睇系咪对面系咪癫啊？ 对面起码都一千 啊， 起码都一千啊，真系。 我哋有人系有呢几个人。 阿王伯地咧， 当时啲警察叔叔。 就得佢幾個咯， 因為我哋成個朝頭早嘅嗰、那個所謂嘅一個 rundown 咧，包括咗我哋會圍繞呢個立法會一圈噶嘛。 但係點知得五丁人就實在圍唔到， 我哋都有人，反而 end up 多咗，超過咗呢個所謂三十名嗰個限制添，係啦。咁但係個 point 係乜嘢？個 point 咧就係、是、當時嗰啲警察咧就好擔心，就話我哋會唔會要求咧要穿過？呢一班 人群 系啦，呢、這个人群 我哋冇先至， 唉、哎，梗系冇咁谂过啦，系咪？佢好担心大家会咁样去，即系 佢挑机嘅，我 系啦， 因为俾人用咗， 睇你嘅款都唔似啦， 唔系我哋想噶，唔系，因为咧，点解咧？大会系劝喻我哋唔好行， 但系你哋偏要行去， 因为惊我哋个安全问题啫。咁但系我哋经过商议之后。照行 我哋系围围 边啫嘛，其实我冇行，我留。 不过当时咧就你见到佢哋都有啲人走出嚟望住我哋，但系就冇做任何嘅嘢。 见呢班市民都费事睬你啦， 我觉得佢哋唔包嘅， 唔包嗰啲噶。 系啦，即系喺你 job description 入边咧系冇呢样嘢嘅， 冇搞人嘅。 系啦，甚至可能有部分系唔知道我哋做乜嘅，我觉得。 咁 有 少少 遊客咁樣樣，我覺得佢哋喺度望住，即係望住佢眼神咧，入邊係冇嗰種憎恨啊、仇恨，冇呢種嘢嘅， 即係佢搣緊個橙咁啊，純粹橙啊咁啊， 即係佢又食緊花生，佢睇緊呢班人做咩咧咁樣， 捧住個箱做乜嘢咧？係咪派咧？ 我有咁嘅感覺咯。 因為我覺得真係好多人個心理狀態個 mentality 都覺得，唉呢單嘢一定否決㗎啦，拖都唔使拖咁耐。咁我就覺得咧，大家真係唔好咁大安子嘢。咁所以我一定要好高調，好高調話俾你聽。其實呢樣嘢比大家想象中係危險嘅，因為點解咁講 ？Remy 而家解釋點解一路咧咁悲觀，其實 係 佢自己都係諗住好樂觀嘅， 梗係啦。 不過咧就 唔係嗱，冇講過，我唔係話好樂觀，但係我覺得總要有人 stay alert。即系你话俾全世界人听嗰、那个盲点喺边度，又或者你睇嘅最坏 case 系点样？等你唔好太过大 呢一节够钟，你都未讲。 咁啊，等埋下一节啊，等埋发叔先讲啦，系嘛？我都唔介意，等埋发叔先讲。 又呢、 這个，休息一阵。 好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